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沈四骑着车带着徐之仪，自己被揩了油，于是说道：到底是你自己想磨，还是想帮别人磨？沈四卖力地蹬着车，恨不得嗖的一下就到邓武的居酒屋。可以两者都有吗？还是你只想让我摸？徐之仪认真地问道。你可以闭嘴了。说到闭嘴，我还有笔账没同你算呢，我有好几本书到哪儿去了？明明才下过雪，空气冷得一下子仿佛就会冻成了冰。可是当徐之仪搂着沈四，被他高大的身影护在身后，呼呼的夜风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头一次觉得其实冬天的夜晚也没有那么寂寞了。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尝试着做朋友。刚撩开邓武烧烤店的粗布帘子，邓武那张油汪汪的脸就笑眯眯地迎了上来。邓武一下子发现徐之仪的身边那个高大的存在，他一把捂住了自己的嘴，把那个绵长的啊字硬塞了一半回去，并像小姑娘那样瞪圆了眼睛，露出了一个不敢置信的表情。随后邓武的眉眼一弯，几乎是谄媚地冲着沈四殷勤地说他马上安排。徐之仪正要说话，却见邓武已经风风火火地亲自挽袖子上阵了，将放在门口的一盆发财树利落地移到了角落处徐之仪的老位子前面挡住，然后说道明天他要再去买两盆，保证遮得更严实。邓武习惯性地半弓着身体，原本就热络的迎客姿态做得更是热情洋溢，一路将两人往里引。然后呢，又仔细上前调整了一下发财树的位置，冲着沈四做了一个您可以放心了的表情。沈四回过身，大拇指与食指一圈，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吃的东西摆上桌时，徐之仪才惊讶地发现分量比平日多出了很多。徐之仪纳闷了，你想多了。沈四用筷子敲了敲徐之仪面前的餐桌，上次他想请我合影，我推说下次，当时没想到还会有下次。自作孽，我这都是为了谁呀？好了，说正题吧。徐之仪拿起桌上的烧酒瓶，有伤的人不能喝酒。沈四一把抢过酒瓶，沈四，你又不是我妈，况且我妈都从未管过死活。徐之仪冷冷地瞥了沈四一眼，你死了我怎么办？沈四脱口而出，这句话像一颗子弹，却同时击中了两个人的心脏。原本嘻嘻哈哈的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起来。我的意思是，你要是死了，我的赞助就白费了，我的角色就……沈四窘迫地妄图收拾残局，算了吧，别编了，你这辈子都没有当影帝的演技了。徐之一干脆地说， 要做朋友你就说实话，除非你真的精神分裂了，否则一个角色还不值得你这样处心积虑地接近我。沈思吸了口气，他知道徐志怡很聪明，却没有想到他不光聪明还很清醒，能够在沈思刻意的接近之下还保留理智，并没有因为他的身份他的魅力而丧失判断力。而对付聪明人唯一的办法是讲真话，可是段子手的鼻祖王尔德说过，缺乏真诚是危险的，但太真诚就会致命。于是沈思决定先说一半，他一口干掉了杯子里的酒。我找你确实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帮我去调查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今天新闻报道说广州的三口之家同时患上了禽流感，但是我的内线却告诉我，他怀疑这是一种新的超级病毒，致病性和致命性都很高，传染力极强。因为它不像普通的禽流感只能通过禽类传给人类，它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为什么要来找我？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禽流感，徐志怡心中一突。因为我的内线说你是最好的。你的内线蛮厉害吗？什么都知道。他是谁？怎么你终于好奇了？沈思猛地将脸凑到了徐志怡面前，全心全意地凝视着他。沈思这种专注而热烈的眼神很容易让人脸红。才不，我只是觉得这人眼光不错。徐志怡却始终冷静，完全不上钩。先不说你的内线是谁，是否真的有新型流感病毒出现，既然是未知病毒，他又怎么会知道？我只问你，这种事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这么积极？为了……沈思愣了一下，难道真的要告诉徐之仪自己会死在那场席卷全球的瘟疫里，要靠他来力挽狂澜？先不说对方信不信，真要是说了，等于将所有的把柄直接递到徐志怡的手上，岂不是更任由对方拿捏？为了拯救世界，沈四义正言辞地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你自己都火烧屁股了，居然还想着拯救世界？难道是英雄演多了，已经自带主角光环了？徐志怡不信，万一我的内线给出的消息是真的，现在传染病防疫机制如此薄弱，我那些粉丝的生命可就危在旦夕了。 吼、哦、原来你对你的粉丝满满都是真爱啊，回头我一定告诉江准义。 徐志怡猖狂地笑了起来。沈思这样的人表面上是只花孔雀，看起来亲和热络，但是骨子里对谁都很冷淡。 但我又不是你的粉丝，我凭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 徐志怡话锋一转拒绝了。 凭我会找人赞助你200万。 200万还不够我买台微阵列芯片扫描仪？徐志怡从容地点了支烟，吸了一口，摇了摇头。沈四气得牙痒，忍不住发邮件给预言师，他胃口太大。 钱和命，你选哪一个？ 预言师的回邮第一次如此及时。 那再加100万。 沈思一狠心决定自掏腰包了， 刚刚够塞牙缝。 徐志毅的身子向后悠然地靠向了椅背，对着沈思的脸吐出了一个淡蓝色的烟圈，那烟圈比他的态度更轻佻。 再多就没有了。 沈思拼命地沉住气。徐志怡苍白孤清的脸配上嚣张的表情，有种奇异的和谐，仿佛这个人可以随时将生死置之度外，疯狂地燃烧。见鬼，前两天他还鬼迷心窍，以为他值得信赖。 你拯救世界的决心就值300万？ 徐志怡继续坐地起价。 那 400万。 好，成交。 见沈四已经变了脸色，徐志怡见好就收。沈四默默在桌子下面给预言师发了邮件。 你要补偿我，哪只股票最近比较有上升空间？ 却没有任何的回邮。沈四强压住失望说道， 说一下技术性的问题，这笔钱要到你的实验室账户上，你得在明面上当一段时间我的顾问。 什么顾问？我能给你当什么顾问啊？我又不会演戏。 精神分裂的顾问？ 哇，难道你还不够精神分裂啊？ 徐志怡翘着二郎腿的脚轻轻晃动，顺手将夹在手指中的那支烟凑在嘴边含住，像是情人挑衅的逗弄爱侣的耳珠。 你现在恨不得手撕了我吧，但你那小眼神跟看初恋一样。 看不出啊，演技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嘛。 徐之怡， 好吧好吧，我投降，精神分裂就精神分裂。 徐之怡叼着根烟举手做了一个投降的动作。 我就看在连你都愿意拯救世界的份上。 说完，徐之怡冲沈四帅气一笑，然而唇边小小的酒窝微闪，像钻石一般的货量平白灭了几分气势。就在徐志怡和沈思商量如何去广州展开调查的同时，实验室里任菲菲刚填完最后一份报告。她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右手绕在脖子后面揉了揉低垂了一天的颈椎，轻轻一捏就能听见肌肉与筋膜还有骨骼拉锯时发出的轻响。她将笔记本扣上，对在一旁洗洗刷刷做着扫尾工作的冯令达低声抱怨说， 也就是我们实验室需要博士自己动手洗呀刷呀。 别这样说，想要进来洗试管的人多得很呢、啊、能进这间实验室里的都是精中选精，没有一个前途暗淡的。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抱怨，想要像徐教授那样闪亮就难了。 我可不想做一个像他那样闪耀的老处女。 任菲菲靠在椅子上看着在水槽处弯腰忙碌的冯令达， 他完全没有私人生活，所有时间都耗在实验室里，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全献给各种病毒了。你看她的脸色比我们白大褂还要惨淡，有时候想想我也是挺替她难过的。 不需要你替她难过，她是天才，就算把23个小时都用来做实验，人家还是有本事用剩下的一个小时泡到极品帅哥。 冯令达有点看不惯任菲菲对自己导师摆出一副同情可怜的样子。 就凭她？ 任菲菲娇俏地吹了吹自己涂了淡紫色的指甲，有好几处因为做实验时候不小心刮花了。 你别不信，我今天亲眼看到他和一个很帅的男人约会。 约会？他今天不是一直在实验室吗？瘸着腿还气势十足。 任菲菲站起来，俏皮地学着徐志怡在实验室里拄着拐杖一挽一扭走路骂人的样子。 我看见那男人骑着自行车把他载走了，是个长腿的帅哥哦。 冯令达故意气任菲菲， 自己去约会却留我们在这里做牛做马，说不定对方只是个外卖店的小工。 任菲菲嘟了一下嘴，他才是真正的实验室之花。 算了，我先走了，男朋友还等我吃夜宵呢。 他推开椅子， 师兄，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咯。 冯令达点点头，心里却极不爽。为导师做牛做马是弟子的荣耀，可是谁耐烦一直为小师妹做牛做马？何况小师妹已经有主，且又不讨喜。但是多年来的涵养只让他礼貌地保持微笑。手中洗刷的各种实验用具却被他刷得叮叮乱响，承受着他的隐忍与不快。过了两天，沈思见徐志怡还是没有开始行动，他特意打电话去催。 徐志怡，你还磨蹭什么？ 急什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徐志怡放下正在阅读的关于禽流感的病毒报告，走到窗边，悠哉悠哉地接了电话。 款到才发货是规矩，亲，你不懂吗？ 窗外是灰白的天，雾霾重得连云翳也看不清。整个天幕都是混沌的忧伤，像毕加索笔下沮丧的脸。 神命关天，徐之怡，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现实啊？ 沈思觉得徐之怡的一言一行都是那么令人匪夷所思，哪里有半分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呢？ 你总得等我膝盖拆线吧。 徐之怡扑哧地笑了出声，真不惊动。沈思这才想起他暂时还是伤残人士。其实当天晚上，徐志怡就请方恒替他联系了禽流感病人入住的广州医院，只是迟迟没有得到回复。挂了沈思的电话，他又打电话催促方恒。 方恒很奇怪，他为什么对这个病例这么感兴趣。徐军若想办法，他是有渠道买到灭活的毒菌，不必亲自跑到医院见病人的。但是徐志仪做事向来沉稳，必有他非去不可的原因，心上人难得求自己一次，务必要办得妥当。于是方恒也就再次催了在广州医院传染科任负责人的同学。他的同学陆成也知道徐志仪的大名，又是县城的人情，此刻帮了方恒，以后多的是机会讨回来，当下便大包大揽地应了下来。徐志仪得到回复，当晚便买了飞广州的机票。临睡前，他仔细观察了一下伤口，决定给自己拆线。他取了一瓶碘伏，用火反复烧着剪刀，又用阿米卡星淋了一遍，接着就小心翼翼地用酒精棉球擦拭膝盖上那条已经结痂的像一条丑陋的蜈蚣似的粉色疤痕。然后他细细地挑起缝合线，一节节地剪断，用小镊子一点一点地抽出来。做完一切，他满意地笑了，手艺一点也没有生疏。徐志仪想了想，有点得意地拍了照片发给沈四，让他欣赏他的劳动成果，并留言说明早就出发。收到徐志仪短信的时候，沈四正在电视台录一个访谈节目，他瞟了一眼照片，被他彪悍的作风吓了一大跳，这也能自己动手。沈四看着对面巧笑倩兮娇嫩可爱的女主持人，不禁感叹自己所遇非人。但采访进行了一半，他又忍不住偷偷的回复，如果行动不便，可以晚点出发。徐志仪回复假惺惺。早上等徐志仪起床，正准备叫车去机场时，就接到了方恒的电话。我送你去。方恒的声音在冬天的清晨听起来格外温暖，像温泉里氤氲的蒸汽，直把人的脸都烘热了。 哇哦，师兄，你什么时候兼职司机了？ 徐志仪高兴坏了，没有什么比一大早就看见一张念念不忘的脸更令他愉悦。直到被方恒接到坐上车，他还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一直以来方恒对他很照顾，但是那种照顾是淡淡的关怀，几个电话，偶尔一起吃饭，陪他回不愿意多待的家，又或者在学校外的小店约上苏青一起喝杯咖啡，连电影都没有看一场，更别说这种突然上门的惊喜了。好在多年来他深知师兄对自己没有任何杂念，否则他都要起瑕疵了。怎么想到要来送我啊？徐志明笑眯眯地看着方恒端正清俊的脸。方恒的侧面轮廓远远没有沈四的精致，但是却如同远山一般，令人觉得踏实可靠。你的膝盖可以坚持出远门吗？方恒反问。 我昨晚就给自己拆线了，恢复得很好啊。 听到方恒担心的话语，徐志毅的心里再次对沈四昨晚虚伪的关怀嗤之以鼻。方恒微笑不语。到了机场停好车，方恒一路将徐志毅送上去换登机牌，并替自己也把登机牌换了时，徐志毅才反应过来，方恒所谓的送他是要把他一直送到广州。 师兄， 徐志仪突然有些鼻子发酸，路上这个人做事惯常不靠谱，把你交给他我不放心。方恒只是取过徐志仪的行李，把你送到了，亲自看着他把事情办成了我才放心。在徐志仪的成长过程中，这样周到的关切与呵护他并不陌生，想到有一天方恒会将更加热切更加细致的爱护给予别的女人，他便觉得胸口发闷。正好此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过来，徐志仪接起来一听，居然是小谷。 徐教授，我在赶来机场的路上，四哥让我陪你去广州出差，实在太堵车了，我要晚点到。 谢谢你啊小谷，不过不用了，请你替我转告他，我师兄会陪我去广州的，请他放心。 不知道为何徐志仪不想让方恒听到沈四这两个字，故意在电话里也含混了过去。但还算沈四有良心，他决定少鄙视他一次。整个飞行过程有方恒坐在身边，徐志仪望着舷窗外雪白的云浪翻涌，只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梦幻泡影一般。 然而到了广州见到陆程，徐志怡才算见识到方恒所谓的陆程办事不靠谱的程度。陆程事先并没有通知院办，临时找过去，院办的人却一口回绝了。原来今天早上病人的女儿6岁的圆圆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身亡。同一病房的夫妻两人哀痛过度，病情急转直下，被注射了镇静剂，正在沉睡。可是院方担心死亡病例会造成不良影响，而且当地的防疫部门叮嘱过，暂时不能泄露病人的任何情况，包括对媒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幸亏有方恒陪着，陆程硬拉不下脸与院办的人死磕，又从上面找了关系，以学术交流为借口，同意徐志怡去隔离室看望病人。徐志怡专门吩咐护士给他准备了对抗 SARS 时的隔离服，又加了一级24层的口罩和护目镜，连头都蒙了起来。在一旁陪伴的陆程有些嫌他小题大做，陪同介绍情况的主治医师老吴干脆翻了一个白眼：害怕就别来啊，禽流感又不会通过人传染给人，至于这么小心吗？而徐志怡却不以为然：我只是不想成为病毒的宿主。一进隔离室，那种浓郁的消毒液的味道便直接杀进喉咙里，硬生生地在鼻子与空气之间隔离出一道看不见的墙壁。病房里有3张床，靠门口和最里面的2张床上分别躺着一男一女，中间一张床上空着，床铺堆叠，还没来得及收拾妥当。床上的枕头是浅粉色的，明显要小一号，看得出是专门为小朋友准备的。枕头中间有一个明显的小凹印，证明曾经枕过他的人在上面躺过很久，久到医院这种廉价的儿童枕都被压扁了，一直没能弹起来。枕头边还放着一只嫩黄色的毛绒小鸭，嘴巴瘪瘪的，似乎正独自在生着闷气。能给孩子带玩具来住院，想必当时一家人都以为还能开开心心地活着从这里走出去吧。3张病床躺着一家三口，小女孩的床头上还用不干胶贴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妈妈拽着爸爸的衣角仰头微笑，而爸爸正伸着胳膊用力把女儿抛到半空。小姑娘的圆脸上的笑容绽放到了极致，让人只看着照片也仿佛能够听到她欢快的尖叫。她正被抛得腾空，小手高举，两根辫子肆意地飞扬着，小小的身体生机勃勃，活泼极了。病毒很小，小到用肉眼根本看不见它的存在，可是只要一个呼吸，它就能摧毁世间最美好的存在。徐志怡只觉得这张照片是那样的刺眼。3张床已经空了一张。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Yeah. 手轻轻捧着你的脸，吹干你的泪眼，梦还有空间，我还在你身边，独自走远，把爱倒进你的心里面，陪你醉一千年，醒来后感觉一如从前。我和你和命运之巅，注定了不能改变，我的情感热切危险，多看你一眼就会点燃我心中无法扑灭